第11章，最后的晚餐。考生们吓了一跳，老鱼急得直跳脚。 你怎么又？不是说了不能损坏餐具，不能损坏餐具吗？你，哎呀！ 油货捏着杯底观察，头也不抬地说：“ 我有分寸。” 922心里埋怨，你摸着良心再说一遍，你有什么？一个违规当饭吃的人，好意思说自己有分寸，要脸吗？屋里安静了好几秒，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油货又违规了。他们神情忐忑地盯着答题墙，等他刷出第4条违规通知。没人知道连续4次违规会遭到怎样的处罚，有秃头发疯在前，他们也不敢想象。某个瞬间，答题墙的通知区域似乎红了一下，可一眨眼又恢复了原样。他就这么红了白，白了红，反复跳了几次，最终居然一个字都没有显示出来。154看醉了，922还在旁边添油加醋， 感觉系统都要憋死了。 最终打破寂静的还是油货本人，他把敲断的杯底递给了余文， 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我眼睛不舒服。 余文跪在地上慌得一塌糊涂，哥，损坏餐具算违规呀。油货让开灯火，闭了一会儿眼睛。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损坏餐具了？ 余文举着磕断的玻璃，心说我瞎了吗？ 题目说了，现在呢，一共12套餐具，数数，会吗？还要我教你吗？ 众人安静片刻，恍然大悟。是啊，题目上明明白白写着猎人的小屋里只剩下了12位客人和12套餐具，那12套餐具都整整齐齐放在木桌上，标了号，一个不少，哪里会包含摔碎的这只呢？不管考试系统是不是无意的，他已经从餐具里除名了，2次损坏又有什么关系呢？ 哥，你是我爸爸。 余文瞬间复活，兴冲冲地举起半个杯底对着光。老余正想给他脑门一下，刚抬手， 哎，你别说，哎，好像真有。 高脚酒杯的底座是一个微凹的圆，上面支着用来抓握的细长杯角，不过柱底的杯角被油火磕断了一截，不那么平整。余文在油灯和炉火的照应下变换角度，把自己熬成了蜘蛛精，然后叫道：“ 就这个角度，从这里看过去，真的有东西。” 考生们呼啦一下围过来，头挤着头，却找不对距离和角度。 究竟什么东西？在哪儿呢？ 纹身男努力片刻，终于放弃了。 看见什么了？能不能直说呀？ 我要能看清，我用得着这么扭着吗？ 余文正要跟纹身男吵一架，肩膀就被人拍了2下。 我看一下。 说话的是油货，他闭目养神，缓了一会儿，眼睛似乎好受一点了，从余文手里拿过了杯底。 这样看，从这里看。 余文老老实实把玻璃转了个角度，指着玻璃柄和圆形底座相接的地方说： 这里是不是有东西啊？我感觉像是嵌了一张图片，但内容我看不清，模模糊糊的，不知道是画了什么还是写了个字儿。 油货哦了一声，干脆利落，又是一敲，咔嚓一声，细柄和底座从相连的地方断裂了，整整齐齐，就好像这里根本就很容易碎。 有东西。 余文接住那个从连接处飘落下来的东西，供祖宗一样供在手心里。众人定睛一看，真的是一张薄薄的圆片，比豌豆粒儿大不了多少， 在油货砸碎玻璃前，它应该就贴在细柄底下。它的背面一片空白，像微缩的镜面，正面则写着微缩的字母 Simon Zealot。 老外麦克轻声念出来，两位老太太皱出满脸的褶子。 你说啥？ 不会用中文解释真是要了狗命。 愣神姐，有人低声说， 最后的晚餐。 咒谁呢你？ 纹身男怒目而视，说话的是那个病殃殃的竹竿，他总是一副说话都累的模样，安静的近乎抑郁。事情没少做，但存在感很低。这是第一次，所有人都等着他发话，而大家想了好一会儿，才记起来他叫周进。周进有气无力地白了纹身男一眼，说： 我说的是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 纹身男还想再开口，周进怕他再问出达芬奇是谁这种糟心的问题来，赶紧转移目光看着油货说 Simon Zealot， 画里十二门徒之一。 十二门徒你都会背啊？ 宇文发出学渣的叫声。周进咳嗽了片刻，轻声说， 我学美术的，刚好了解一点。 又是晚餐，又是十二，这些关键字眼都和屋里的情景完美契合。虽然几位老人对最后的晚餐不太了解，但连那对上小学的双胞胎小姑娘都叫了个名字， 犹大。啊，对啊，犹大。 余姚和余文不是姐弟，胜似姐弟，相继附和着。最后的晚餐，十二门徒里的犹大作为举世闻名的叛徒，在这里散发出答案的味道，大家顿时亢奋起来。然而刀都拎起来了，大家又猛地反应过来， 不对，不是写名字。 长木桌上每套餐具都有相应的编号，写在答题墙上的不该是犹大这个名字，而是那只藏有犹大的杯子所对应的数字。脾气最急的纹身男又冲到了餐桌边，拿起一只高脚杯看了起来。他刚刚亲眼看到那个写着鸟语的纸片是从细柄和底座的连接处掉下来的，可他拿着杯子上下左右全方位盯了一遍，也没能看到纸片的内容。纹身男眼珠都快贴到杯壁上了， 我为什么看不见？ 其实不只是他，大家之前就检查过这些杯子，如果一眼就能看到藏着的字，还用等到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名字藏在哪里，可他们看不见。而这些杯子跟地上那只不一样，它们不能摔，不能断，不能像之前油货所做的那样直接把底座磕开。余文忽然一拍脑袋， 我知道了。 什么？ 折射呀。 余文说， 我跟余姚姐写的折射就在这里，名字藏在杯子里，咱们看不见，就是因为折射的不对。我呀，我忘了怎么形容了，反正就是好像我做过这样的题。 这倒霉孩子的形容就很令人绝望，看他那不流畅的笔画，让人很难相信他知道题目怎么做。即使如此，大家还是抱了最后一丝希望。 那要怎么才能看见呢？ 余文一脸羞愧， 我高二高三我就不学物理了，那题少说有两三年了，我忘了。油货面无表情地看着鱼傻子瞎比划，他本打算再容忍一会儿，结果余光瞥到了监考官们。922已经拖了个炭盆开始支铁架了，那残余的半盆宝贝牛肉被他小心地排列在烤架上。 一五四绷着脸，时不时屈他一眼，不知是饿了，还是难以忍受同事的智障。至于那位零零一，他都不用动，坐在那里就是大写的挑衅和嘲讽。游惑收回目光，一把拽下猎人甲腰间的钥匙，抬脚便进了厨房。写着名字的薄纸贴在高脚杯的脚心上，透过玻璃折射出来，正常角度看不清，怎么办呢？那就让他再折一道。游惑在厨房翻箱倒柜，却没有找到能用的水。猎人甲口口声声说要有酒，但他端出来的却是空空的酒杯。整个厨房唯一的液体是蜿蜒在地面上的血水，就这还快晾干了。越是难找的东西越是关键，这几乎变相告诉游惑，答案关键就在这儿。游惑拎着钥匙从厨房出来，在屋子里面扫视了一圈，最终目光落在了隔壁那只挂着公鸡的房门，是这里唯一没有打开过的。他二话不说挑出最后一把钥匙，插进锁眼一拧，咔嗒一声，房门应声打开了，陈旧的灰尘味扑面而来。游惑抵住鼻尖，伸手扇了两下。面前的房间狭小的像个杂物室，但里面并没有堆放扫帚拖把，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木架，架子上斜放着孤零零的酒。众人围聚过来，游惑拿出酒瓶，找到了。余文这个马后炮一拍大腿， 啊，对对对，加水，我想起来了。 瓶盖一拔，浓烈刺鼻的劣质酒气布满了整个小屋，这是猎人的每餐中最重要的一样，但他永远也没有机会开饭了。游惑往一号高脚杯里倒入了浅琥珀色的酒液，所有人都伸头看着杯口，屏住呼吸。 嘿，真的真的看到了。 酒鬼老鱼最为积极，第一个叫出来。杯子里面藏着又一个名字 Matty。 周进也激动起来，马太，没错了，就是最后的晚餐，赶紧把尤大找出来吧。 众人缓缓移动，十二只杯子一一斟了酒，门徒的名字也一个一个浮现出来。 Bartholomew John Thomas Philip当他们斟到十一号的时候，定在十二号座位上的秃头一直在动。现在只有两个名字还没出现，刚巧是这幅巨作中最重要的两位，犹大和耶稣。如果十一号出现耶稣的名字，那犹大就藏在他面前的杯子里，而他就会成为那位被诅咒的客人，很有可能会死在这里。秃头怕得快要吐了，即使是在禁闭室，即便看到那些支离破碎的血肉，他也没到这种程度，因为那些血肉毕竟是别人的，而现在快死的却是他自己。突然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周进的声音夹在里面， Judas， 犹大。 秃头愣了半晌，瘫软在桌上。是十一号，万幸犹大在十一号杯子里，不是他，不是报应。答题的刀被塞进周进手里，他露出了进屋后的第一个微笑。 我来吗？行吧，我来。 周进在答题墙前站定，握着刀柄深吸一口气，然后在墙上刻下了一。就在他正要落笔刻下第二个一的时候，一个人影突然从后面抄过来，抓住了他的手腕。 不对，差点被误导了。 周进愕然转头，看见游惑站在他旁边，冷静地说， 不是失忆， 是12。 最后的晚餐，最终被钉上十字架受难的人是耶稣，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才是被诅咒的客人，而犹大只是背叛者而已。12这个数字端端正正刻在了答题墙上。油火放下刀的时候，安静许久的收音机忽然滋滋响了起来。 检测到标准答案，考生提前交卷，本场考试顺利结束，稍后清算最终惩罚与奖励。 这次是提前35小时22分11秒的交卷。